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都。大家都知道，中华职棒史上第一队的父子档就是王家父子。没错，身为父子档的他们，一定要来比较一下，看看是否有所谓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情况发生。影片开始之前，也别忘记帮我按下订阅和喜欢。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父子档大对决。第一项要来比较的是个人单季最高安打之数。王光辉的单季最高安打之数是在1996年所打出的115支安打，而王威成的单季最高安打之数则是在2020年所打出的170支安打。从这项数据方面来看，可以看得出来王威成在这方面表现得比王光辉还要来得好。接下来要比较的是单季最多全垒打之数，相信部分球迷看到这边会想说，是要比个毛啊，一定是王光辉比较多支啊。没错，我不会反驳你。王光辉的最高全垒打数据是在1992年缴出了12轰，当中的12轰排在联盟的第9名。但是你也别小看王威成，曾经被大家认为不会打全垒打的他，最高全垒打数据是在2020年所缴出的4发全垒打。在这项数据上可以发现，王光辉是长打型球员，而王威成则是安打型球员。再来要比较的是单季最高打击率，王光辉所缴出的最高打击率是在职棒元年出赛79场所打出的3.42，而王威成则是在2020年全勤出赛所打出的3.39。第四项所要比较的是连续安打场次记录，在1992年季末到1993年季初，王光辉场场都有敲出安打，总共连续20场出赛都有敲出安打，而王威成在连续安打场次记录方面则胜过自己的父亲。从2019年的7月一直到8月底以前，场场都有敲出安打，打出连续27场都有安打的表现。后面要比较偏向个人奖项的方面，第一项比较的是打击王次数。王光辉在职棒元年以3.42打击率成为打击王，生涯一共拿下一次的打击王，而王威成目前则是没有拿过。但是在跑垒速度方面，则是王威成表现的比较好，分别在2018与2019年间以44道和27道成为盗垒王，单季的盗垒成功次数更直接追上王光辉生涯的盗垒成功次数，而王光辉则是没有拿过盗垒王。再来要比较的是金手套次数，王光辉在效力兄弟象期间，分别在1993、1995和1999年抢下金手套，而王威成则是在2019和2020抢下金手套。尽管守备位置不同，但是在金手套次数方面，目前则是王光辉表现的比较优秀。而王光辉在1990年的8月，以4.62、5.6、6.15的打击三围拿下过一次的单月 MVP， 王威成目前则是还没有。最后，综合以上数据，要比较的是中华职棒每年都会选出的最佳十人，在这方面则是由王光辉大胜王威成。1992年到1997年间，王光辉年年都被选为最佳一垒手，一共得到了6次的最佳十人奖，而王威成目前生涯只在2020年有被评比为最佳三垒手。看完在中职方面的表现，接着要看的是在国际赛事上的表现。第一项要比较的是入选成为国家队成员的次数。王光辉在职棒成立以前就代表台湾出席了许多次的国际赛事，世界杯、亚锦赛、洲际杯和奥运等等他都有打过，生涯一共入选了7次的中华队。但王威成名声大噪的时间较晚，目前只出席过一次的国际赛事。接下来要比较更重要了，大部分国际赛事结束后都会综合球员在赛会中的表现选出明星代表队，而王光辉和王威成都有拿过。王光辉在1988年的世界杯上被选为最佳一垒手，而王威成则是在2019年的世界12强上被选为最佳三垒手。在这方面，两父子表现得不分轩轾。好啦，以上就是，等一下哦。 哦，好， 不好意思，忽然忘记还有一项数据要比较了，我看看哦。啊，找到了，这项数据王光辉则表现得比王威成还要好，甚至要说王威成完全看不到车尾灯也不为过。王光辉在1992、1993和1994年连续三年拿下了三枚，其后在2001、2002和2003又再拿下了三枚，而王威成则是难以望其项背，目前生涯完全没有半个。那么这项数据到底是在比较什么呢？那就是球员时期的冠军戒指数。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我是阿都，我们下次见，拜拜。